全国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基层宣传工作者对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的踏访开始进行。踏访行军队出发仪式8月2号在两江岛惠山市的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前举行。参加者首先向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朵鞠躬致敬。仪式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这次踏访行军以水域深远的先军节为契机进行，全体队员要通过踏访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努力做一个亲身体会白头山革命精神、白头山刀锋精神的伟大的金整时代真正的工作者。出发仪式结束后，踏访行军队员们向着历史之地普天堡开始了踏访行军。